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近来呢，户外搭讪式的网络直播很火爆，网络主播没有经过对方同意就实时记录路人在突发状态下的真实反应，因为他场景很真实，情节也很生动，于是就博眼球博流量。很多主播会聚集在网红打卡地，大街小巷体验人生百态，但其中有一些主播为了吸引人气，以搭讪美女、街头相亲等等为噱头进行直播。那这种没有经过他人同意的搭讪式直播是否违法呢？可能会引发哪些侵权后果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通过案例进行分析。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法治资讯。短视频节目不得未经授权自行剪切影视剧，来自央视网的报道。前天，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了《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2021》。新版的细则规定了，短视频节目不得出现展现饭圈乱象和不良粉丝文化，鼓吹炒作流量至上、畸形审美、狂热追星、粉丝非理性发声和应援、明星绯闻丑闻的，未经授权自行剪切改编电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等各类视听节目及片段的，还有引诱教唆公众参与虚拟货币挖矿交易炒作的等等内容。女子举报前婆婆吃空饷，吃空饷，农发行分行回应了。来看新闻晨报的报道。最近，女子刘银月实名举报前婆婆的视频引发了关注。视频中说，前婆婆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太康县支行员工夏雪华，她常年不上班，月月领工资吃空饷。他们家在多地有8套房产、9间商铺、4辆汽车，吃穿用都是名牌，巨额财产和消费来源不明。还说前婆婆为了买房子骗刘银月和丈夫假离婚。那最新消息，该行发布了情况说明，夏雪华常年不上班吃空饷不属实，但她存在请假天数多、旷工、迟到、早退等等，分行于今年6月对其给予了处分。那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目前没有发现夏雪华收受礼品礼金及涉嫌违法犯罪等等问题。极目新闻就此采访了刘银月，她表示银行的回应像是自说自话，他们并没有深入调查。他的前夫、前公公等等均在保险公司上班，仅凭正常工资所得无法购入那些财产，下一步他还向纪委进行举报。好，继续来关注法治资讯。男子说有600万粉丝想吃霸王餐，服务员怒怼说有6000万也和我没关系。来自北京日报的报道，想吃霸王餐，你的粉丝同意吗？12月7号，在河北廊坊一家烤肉店，一男子自称是来探店的，说在某平台有600万粉丝，服务员立马回怼说必须结账，你有6000万粉丝也和我没关系。最终男子的朋友过来结了账。这类事情在深圳也曾经发生过，一名男子自称是专门做美食视频的网红，可以给店里免费拍视频，条件是要求老板免单。打开男子账号一看，显示是有217个粉丝，店长要求男子买单，男子见买单不成又提出打折，依然被拒绝。男子非常生气，拎起设备一路小跑就溜了，最终还是被追回来买了单。 无论是网红还是探店，都不是吃霸王餐的理由。网友直言说，这探店岂不成了网络乞丐了？七旬老太太躺在闸杆下维权被碾死，司机被判过失致人死亡。来自红星新闻的报道，在2019年11月份的时候，张中华驾车缓缓驶入郑州铁路局科研所大门去上班，门口的闸杆抬起来之后，张中华开了进去，但突然觉得车身咯噔一下，他赶紧下车查看，才发现在闸杆下躺着一名堵门的老太太，已经被碾压身亡。张中华被以过失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刑拘，后来取保候审了。今年七月份，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对张中华提起了公诉。张中华则认为，老太太是故意躺下堵门，当时门口有警车和人群影响了我的视线，根本看不到闸杆下有人，自己也是受害者。近日，郑州铁路运输法院进行了第一次庭审，老太太家属要求判处张中华死刑，赔偿400万，检察院建议判刑2年半。张中华表示说，我没有犯罪，这是一场无妄之灾。那么老太太为什么要躺在闸杆下呢？原来当天，这位赵老太太和几位亲友来到这里，为去世的丈夫因为房产问题和单位讨说法来了，还报了警。老太家属起诉书说，老太太是因为腰疼躺在了闸杆下，发生了碾压事件。有律师认为，本案属于意外事故，张中华不构成犯罪。张中华说，如果最终判决有罪，我会一纸上诉。近日，重庆潼南区法院审结了一起因生育权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纠纷。2008年，李强认识了离异并带着一个女儿的王红。两人婚后，李强一直还想要一个属于二人的孩子，但是妻子王红不同意，她已经做了绝育手术。李强和母亲曾经要求王红通过手术恢复生育能力，但是被王红拒绝了。到了2019年，王红两次起诉要离婚，都被法院驳回。今年七月份，李强也把王红告了，他认为王红多次起诉离婚，还拒绝生育，导致自己至今都没有自己的子女，给本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要求精神抚慰金15万元。法院审理认为，生育不是婚姻的必然结果，女性也并非生育工具，公民有享有生育的权利，同时也享有不生育的自由，驳回了李强的诉讼请求。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近来呢，这户外搭讪式的直播在各大平台很火爆，这种直播大部分是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实时的来记录路人在突发状态下的真实反应，网友还同时在线围观发表评论。在最近的某平台一次直播当中，主播在开播的40分钟内搭讪了7-8位的女孩。和那种室内的直播有所不同，户外直播因为场景很真实，情节也很生动，吸引了更多的流量，更多的眼球，因此众多主播都会聚集在网红打卡地、大型商超、大街小巷，主动带大家走出去漫步街头，体验人生百态。但有一些主播，他们为了增强直播效果，吸引人气，以搭讪美女、街头相亲为噱头进行直播。那么这种没有经过他人同意的搭讪式直播是不是违法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石景山法院行政庭法官助理杨慧。你好，杨法官。 大家好。 没有经过他人同意的搭讪式直播可能会引发哪些侵权后果呢？ 首先呢，我们说这种未经他人同意的搭讪式直播可能是侵犯他人人格权益的。 人格权。 对。 嗯， 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有关媒体近日报道了一名女性博主讲述自己被偷拍的经历。她在逛街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位搭讪的男子，说要和她添加微信好友，但是被这个女博主给拒绝了。之后呢，这个男子就将与该女子搭讪的视频发在了个人的这个直播账号当中。这种未经被拍摄者同意 拍摄并记录搭讪过程，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公开播出的行为，就可能涉嫌违反这个法律。 嗯， 此外，这个搭讪式直播所拍摄的时间场景，还涉嫌这个侵犯被拍摄者的行踪等个人信息。上述行为呢，可能会侵犯被拍摄者的人格权。根据民法典第990条的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具体来说呢，就是未经他人同意，直播者将他人的面貌在直播间作为主画面进行展示的时候，可能侵犯的就是被拍摄者的肖像权。那么什么是肖像呢？肖像就是通过这个绘画、照相、录像等表现形式，把我们这个人的外貌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以人的面部为中心而再现的视觉形象，是这个自然人真实形象及特征的再现，与我们本人的这个人格是不可分离的。它直接关系到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和社会评价。肖像呢，同时是作为肖像权的客体而存在。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第1019条的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的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里的法律另有规定指的是什么呢？根据民法典第1020条的规定，它规定了这个合理使用他人肖像的情形，包括为个人学习呀、艺术欣赏啊、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必要的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其他的情形还有包括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的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还有这个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以及为了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还有呢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的合法权益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以及其他行为。由于搭讪式直播呢，属于一种商业行为，主播呢可以通过观众的打赏、刷礼物等方式获取报酬，因此呢它是具有盈利性质的一种行为。在并未取得他人同意或者是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播者搭讪他人，并且通过直播录像将他人的这个外貌录制在直播画面中进行展示，属于就是侵犯他人肖像权的行为。 那么如果没有经过他人同意，这种搭讪式直播还可能会引发哪些其他的侵权后果呢？ 除了上述我们所说的这个侵犯他人的肖像权，这个未经他人同意进行搭讪式直播，还有可能侵犯他人的这个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根据民法典第1032条的规定，我们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么什么是隐私呢？我们说隐私是指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还有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隐私的特征呢，就在于私密性。即便是现在我们处于这个信息时代，大家都在于那个公共场所，但是并不影响人们享有保护隐私的权利。户外搭讪式直播虽然一般都是在商场、景点等公共场所进行，这种社会公共场所就将人们暴露在他人的关注之下，但是这并不能因为我们身处公共场所就自动的将自己的一切公开化。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呢，搭讪路人的直播方式恰恰是扰乱了私人生活的外在秩序和内在安定的心理状态，让我们不得安宁，所以可能会侵犯他人的隐私权。那么有些搭讪直播呢，虽然是经过他人同意，很多主播也为了增强这个直播效果呢，但搭讪的内容会涉及到他人不愿为人知晓的私密信息。 对， 这种刺探他人的这个私密信息，并在直播间泄露、公开他人隐私的行为，也可能属于这个侵犯隐私权的行为。除了这个侵犯隐私权之外呢，根据民法典第1034条的规定呢，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那么什么是这个法条中所称的这个个人信息呢？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我们自然人的这个姓名呀、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以及这个行踪信息等。通常主播搭讪时，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存在这个真实场景的交往互动，那么这种互动呢，就可能会暴露这个被拍摄者所处于某个特定的空间场所，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如这个被拍摄者的容貌呀、语言呀、声音呀 等结合起来识别出特定的自然人，从而暴露他人的行踪，然后侵害他人的个人信息。 嗯，那当这个搭讪式直播侵犯到人格权的时候，那么这个事主该怎么样来维护相关的权益呢？ 根据我们民法典第995条的规定呢，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有权依照这个民法典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这个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这些请求权，都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嗯，刚才法官分析到了，未经他人同意的这种搭讪式直播可能会侵犯人格权，可能会侵犯个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等等，那么还可能会引发哪些法律后果呢？ 首先呢，这种搭讪式直播的行为还可能因为危害社会治安而受到处罚。除了上述我们所说的这个直播本身所引发的这个侵权风险之外呢，在和这个被拍摄者未经充分沟通的情况下，这个户外主播在户外就是故意追逐、拦截、骚扰他人进行搭讪时，还极有可能与被搭讪的路人产生口角，从而引发这个社会治安事件。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规定，以追逐、拦截他人等方式寻衅滋事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嗯，那有的为了搭讪直播，显得这个效果更自然哈，可能会用偷拍来进行直播的。 对，这种偷拍直播的违法现象呢，也是存在的。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呢，是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如果将这个偷拍搭讪的画面实时同步至网络社交平台，供这个网络在线用户观看、点评和转发，还涉嫌这个偷拍或者散布他人的隐私，不仅是那个民事侵权行为，还是那个治安违法行为。那么举个例子来说，就是2019年某地就曾发生过一起主播因为骚扰路人，以寻衅滋事被拘留的事件。这个报道就显示，女主播在看到一名去菜市场买菜的七旬大爷，她就立即冲过去，用手勾住大爷的头进行强吻。这个大爷摆脱纠缠后呢，就随即报警。原来呢，这个主播呀，只是为了引起关注，试图通过骚扰路人的方式吸引粉丝。最终呢，该名女主播被公安局以寻衅滋事处以行政拘留8天的处罚。那么，当人们在户外遭遇搭讪式直播、被拦截、骚扰或者偷拍时呢，可以选择尽快报警。 嗯，您刚才分析到了，可能是会因为危害社会治安受处罚，还会引发哪些法律后果？ 那么我们说这个搭讪直播呢，如果要是这个产生争执，可能引发这个冲突升级，然后双方会产生这个伤害的案件。那么在遭遇户外搭讪式直播时呢，我们被拍摄者首先是有权拒绝的。如果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被拍摄进了这个直播画面，被拍摄者还是有权要求这个暂停直播，并且删除相关直播记录的。但是有的主播他就无视被拍摄者的个人意愿，强行直播跟拍搭讪，直到双方这个产生冲突、矛盾升级，最终可能引发其他的严重后果。那么就有这样一个案例，就是这个户外主播呢，因为搭讪不成，然后与他人发生争执，然后双方冲突升级，产生伤害案件，最终这个主播是赔了这个受害人10000多块钱。 就搭讪不成还赔了10000多。 对对对。 这怎么样一个案例呢？ 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在商场直播时与一个女职员搭讪，然后他就说：“美女，我是这个某平台的主播，能和美女聊聊天吗？”然后这个被搭讪的人呢，就明确表示拒绝。然后这个主播听了之后呢，对着手机视频就说：“这个老铁们，我直播1年了，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女孩。”后来这个被搭讪的职员呢，就再次要求这个主播不要拍摄，并且那个删除这个直播的视频。但是这个主播呢，就拒绝了他。于是呢，这个职员就准备拿起这个主播的手机删除这个相关的视频。双方在争夺手机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女职员被推倒在地受伤，经医院诊断为这个左肩关节脱位，然后先兆性流产。于是呢，这个女职员就将这个主播诉至法院，要求这个损害赔偿。法院经审理后就认为呢，这个主播没有经过这个女职员同意的情况下，在直播过程中对其进行拍摄，从而引发纷争。在争执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女职员受伤， 法院呢，于是最终判决这个主播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向这个女职员支付人身损害赔偿款11000余元。 嗯，就是搭讪不成，反而赔了10000多啊！这个主播。 对。 那么通过这些案件哈，这些法理，法官对于这个所谓网络搭讪式直播的各方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们说这个户外直播呀，在搭讪陌生人时，这主播应该充分尊重被拍摄者的个人意愿，事先呢要征得对方的同意，不能擅自拍摄，从而那个引起纷争。我们被拍摄者在认为对方这个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这个比较合理的方式维权，千万不能这个武力解决这个问题，导致双方冲突升级，然后产生一些这个我们不能控制的这个伤害后果。 嗯，那这种搭讪直播啊，是在网络平台上，那他出了事以后，平台是不是担责任呢？ 我们说这个直播平台呢，它作为这个直播服务的提供者，对于网络直播的表演有规范管理与合理注意的这个义务。那么相关的法律规定有这个网络表演经营管理、经营活动管理办法、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以及关于加强网络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上述文件呢，对于这个直播平台的管理与注意义务都进行了规定。其中这个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第7条就更明确了，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也就是说网络直播平台，应当落实主体责任，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这个专业人员呀，然后来健全这个直播信息的审核、信息安全管理、值班巡查、应急处置、技术保障等制度。对于违反这个服务协议的直播发布内容，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的第14条的规定，直播平台应当对于违反法律规定和服务协议的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也就是直播的发布者还有用户，视情况采取这个警示、暂停发布、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及时消除违法违规的直播信息内容，保存记录，并向有关部门那要进行报告。 嗯， 然后在流量的驱动之下呢，部分直播平台对于户外搭讪式直播以及短视频当中的不良内容并没有严格的执行上述管理规定，有些直播平台单独设有户外搭讪类别，甚至设置了街头撩妹、真实搭讪、户外撩妹祖师爷等搜索关键词吸引用户观看。这些直播平台呢，可能就因为没有尽到这个规范管理义务而需要承担责任。那么直播平台的责任承担呢，其实对与他对主播的这个管理责任及注意义务是直接相关的。如果直播平台没有尽到这个上述规范、审核、删除等主体责任，可能就因为直播内容的侵权问题承担这个直接侵权或者是共同侵权责任。因为根据那个民法典第1197条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那么我们这里给予这个网络直播平台的这个建议，就是建议直播平台呢应当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对直播内容的监管，弘扬健康向上的直播风气。对于以搭讪为主要内容的低俗直播，各大平台应当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坚决抵制。那么除了对于这个直播平台的这个建议，我们对于这个其他各方就是处于这个搭讪式直播当中的这个各方的建议，就是如果要是我们在大街上突然被搭讪了，然后大家感到意外的同时呢，也要提高警惕，因为整个过程呢可能就被偷拍或者是直播了，然后从而成为这个牟利的工具。户外主播呢，同时要提高这个思想道德水平和网络素养，增强专业技能，提高直播内容的质量，宣扬健康向上的直播氛围，依法依规直播，不打法律擦边球。尤其是这个直播平台呢，也要加强对于这个户外搭讪式直播及短视频的审核，然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清理低俗违法内容，封停相关这个搭讪主播的这个账号，制作黑名单，严格执行网络直播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行业管理规定。 嗯，好，谢谢杨法官的分析和解读。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 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石景山法院行政庭的法官助理杨慧法官。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